为历史县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，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6月9号和10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。文章指出，615统一时代在伟大的金正日阁下的卓越领导下揭开，它是朝鲜统一运动的历史性转折点。金正阁下为实现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毕生的心愿、民族最大夙愿而英明的领导祖国统一斗争。